再说几句就不会了。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啊，你的百姓打开你话语的时候， 主啊，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 求主的圣灵做我们的教师， 求你的圣灵做我们的教训，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进入你的真理， 好让我们能够明白，进入你的真理， 好让我们做别人父母的或者属灵父母的都可以蒙主话语的建造， 我们好让我们做父母的可以成为你的见证， 那你的百姓能够从你话语当中得蒙你自己话语的喂养， 我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你的喂养， 奉耶稣名求，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我们祝中间各位的父亲或者准父亲父亲节快乐， 我们祝在座的父亲和准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还有做属灵父母的建造别人呢，也祝愿你有一样的快乐。 OK， 这个造就父母喂养的都父亲节快乐。 在这个时代，就像任何时代一样，做别人的父亲、母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个时代，这个世代和以前同所有的世代，我做父亲、做父母的都不容易。 尤其在我们的世代里面，网络时代，我们的儿女受到许多的试探， 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我们的儿女是受到很多的试探， 我们做父亲的是非常艰难的， 我们做父亲的非常艰难， 但是在艰难中间我们看到许多的机会， 但是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机会。 丘吉尔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悲观者在每一个机会里面看到困难， 有个一个的话，他说在乐观的人在每一个的困难里面，这个机会里面看到困难， 但乐观者在每一个困难里面看到的是机会， 乐观者在每一个困难里面看到机会。 我们神的儿女，神将儿女托付给我们， 神将这个儿女托付给我们， 其实是给我们极大的机会，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机会， 至少有十八年的时间在我们的身边， 最少有十八年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国义堂黄师母他经常会说，建造教养儿女就是门徒训练。 黄师母时常说，我们教养让我们儿女就是一个门徒训练。 我记得有一个将军他家里每一个房间贴了号，他说叫新兵训练。 咁佢哋征兵，佢喺每一个房间里面都念住征兵训练。 这个将军家里是新兵训练场所。 呢个系一个征兵训练嘅场所。 但是我们家没有贴，到处都是门徒训练。没有， 我哋嘅屋企里面冇贴到呢个嘅征兵训练。 但是我们把儿女当作神给我们托付的产业，是机会去栽培他们。 我们将这个神给我们的机会来教养我们的儿女， 尤其做父亲，虽然在这个时代充满了各样的挑战， 特别在做父亲的我们在这里充满了很多的挑战， 神必将赐给我们够用的资源、力量和忍耐来养育教导我们的儿女， 神必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忍耐来到去教养我们的儿女。 一会儿提到的两个属灵的法则，也可以对你栽培门徒、做别人属灵父母，也是可以适用的。 我有两个的法则，可以帮助咧，又点样去教养我哋儿女？ 教养儿女有两个神圣的法则。 有两个嘅神圣嘅法则。 我想《生命记》这里第六章四到九节，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两个方面最基本的法则，帮助我们如何做别人的父母或者属灵的父母。 《生命记》第六章四至九节嗰度咧，有两个嘅神圣嘅法则咧，可以帮助我哋咧点样去做一个嘅父母。 第一个法则就是父母自己应当尽情爱神。 第一个咧就系咧儿女应父母自己应该系敬虔嘅爱神。 经上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独一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在神把儿女托付给我们之前，他希望做父母的自己应当是尽情爱神的人。 当神将这个儿女托付在我们前，他都希望我们都可以来个尽心的敬虔的爱神。 这地方是一个以色列信仰里面一个，也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伟大的宣告，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 这个在以色列的信仰里面和我们现在的信仰里面都是讲一个法则，就是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独一的真神。 这独一的神在我们做父母的身上或者属灵父母身上，就是我们不要把别的当作偶像， 就在我们现在做父母的这个独一的真神不可以拜其他的偶像， 只有神自己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 只有神是配得我们的敬拜。 这地方第五节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这个第五节讲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 神和教民在这里分别什么是心性力，这里多了很多的分别， 这个在圣经里面分开心性和力， 但是这地方重点不是去区分，而是重点是全人的 whole person， 全人的来敬拜来爱我们的神。 这个重点不是去分心性和力，但是在一个全人的去爱神， 是用我们的理智意志和情感全人来爱我们的神。 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情感和 理智意志和情感 理智意志和情感、嗯、 我们要整个人来爱我们的神， 我们要整个人去爱这个神。 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其实跟神的来往其实不是这样的教导的影响的， 我们其实华人跟神的关系不是好像这样的， 我们华人是敬怕神但是又贿赂神， 我们华人是敬怕神同时也是贿赂神。 你看我们到很多我们的族人到寺庙里面去，其实献上一些香火都是有所求的， 我们去到庙宇那里献上我们的香火都是有求神的， 而真正那些出家的献身的人不太多， 真正去出家去做跟着神的不是很多。 但是这地方吩咐我们说，以色列啊，就是神的子民，你要全身心的爱神。 这个是告诉我们全身心的去爱神， 这种对神的爱不是我们民族里面骨髓里面所有的情感， 我们这里所说的爱不是我们民族上面所说的爱和情感。 我们很感谢神，从香港来的许多弟兄姐妹，他是很多代的基督徒了，还好几代的基督徒了。 Okay， 有些是好几代的基督徒了。 对你们来说，爱神相对容易一些。 对爱神来讲是相对是容易一点的。 我们像国语堂里面很多是第一代的基督徒，跟他讲爱神是不容易的。 在国语堂里面有很多是第一代的基督徒，跟他讲爱神是比较难的。 像我们家师母是第五代基督徒，我是第三代，但是我中间还变成无神论者了，所以我算第一代了。 咁啊，师母是第五代的基督徒，牧师咧其实是第三代，中间好像隔了一啲，有咩学都算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真正属于半路出家。 佢算是半途出家。 所以对我来说，爱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对我来讲咧，爱神唔系一件好容易的事。 我可以学习敬畏神。 我可以学习敬畏神。 因为独一的真神啊。 因为是独一的真神啊。 也可以用理性的思考神的存在，神的圣经里面教导的法则，我也可以慢慢学习。 我们都可以用意志去看圣经里面的法则，去慢慢学习。 但是用全身心的那种，像我的妻子那样，用眼泪、用情感来拥抱神、爱神，哎呦，我好像万尘莫及。 好像我的妻子这样，用所有的情感去爱神，我是做不到的。 有一天师母说，哦，你敬拜神里面能不能多一点情感？ 咁啊，師母一次講啊，你喺度講嘢，即係喺度時候，可唔可以多一啲嘅情感？ 我好羨慕跟他一起禱告的時候，他可以一個多小時裡面跟神融在一起，那種喜樂，我就沒那麼 喺禱告裡面咧，將佢嗰啲情感融落去咧，係都好難。 我很羨慕別人用飽滿的激情在神面前禱告和敬拜的人。 就飽滿嘅 飽滿的激情 passion， 飽滿嘅激情嚟到去祈禱。 但是我们需要慢慢的操练， 但是我需要慢慢的操练。 很多知识分子信的神都在停留在脑袋里面， 我们的知识都是停留在脑袋里面， 他可能有 all your mind 在他的心智里面，可能在敬拜神，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很多敬拜神的， 但是没有到 all your soul all your strength， 但整个心性里面整个敬拜神就少一些， 没有用到我们的心灵诚实来去敬拜我们的神。 我自己很理性， 我自己是很理性的。 我很羡慕那些用情感很饱满的人。 我们好羡慕那些有情感饱满的人。 但是中国的父亲不太容易表露出情感。 因为中国的父亲不是很容易表达到他的情感。 昨天晚上我们欢迎欢送一位弟兄，他说台湾的弟兄们这都是标准的，都是很拘谨的，那个是叫台湾的标准据说。 咁啊，响台佢琴晚欢迎一个台湾嘅弟兄，咁佢全部都系好标准嘅台湾嘅父亲啊， 拘谨系拘谨， 正直啊，正直嘅系嘛， 拘谨， 拘。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从香港来的弟兄做父亲的是不是放不开？我不知道哈，香港应该饱满一点，对不对？ 香港系咪一啲保姆？ 不管怎么说，圣经吩咐我们，我们做父母或者属灵父母的，我们自己要敬虔爱神。 我哋做父母嘅，做呢个属灵嘅父母咧，要自己系敬虔嘅爱神。 敬虔爱神中间，首先我们这样才可以成为儿女的榜样。 我哋咧就要做呢个儿女嘅榜样。 所以有一句话说，一个妈妈的，她妈妈的榜样可以勾画出孩子品格的一种基本的状况。 佢系一个妈妈嘅品格榜样就可以勾画到儿女的品格。 所以妈妈她的生活塑造孩子的品格，她的心灵非常厉害的。 那我妈妈呢去塑造儿女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天我听到我女儿祷告，我就很羡慕。 我一直见到我的女儿祷告的时候，我很羡慕， 也很好笑， 也都很好笑。 她会祷告说，主耶稣啊， 对啊，主耶稣啊。 我说怎么这么小孩子会有叹息呢？ 为什么这个孩子会祷告会有叹息的呢？ 原来他的叹息是妈妈那里学到的。 原来他是在妈妈那里学到的。 师母祷告有的时候遇到教会有些重担，他就会叹气。 师母遇到祷告的时候，遇到教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都会叹气。 孩子不懂也是主耶稣啊。 小孩子不懂的时候，他都说主耶稣啊。 哎呀，他跟神那种关系很近，但是又学一些不知道为什么学来的东西哈。 咁佢唔知道点样去学到呢啲嘅动作啊？ 那个就是模仿。 呢个就系模仿啊！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以前国内有一个贾跃民牧师，他培养好多门徒，其中一个长老。 一个 贾跃民牧师。 贾跃民牧师。 他到北美来祷告会啊！ 北美嚟到嘅祷告会上。 他的祷告让那个牧师很不舒服。 他的祷告令到啲牧师咧好唔舒服嘅。 他都是祷告说：天父啊！ 佢一祷告都系天父啊！ 那后来就好多人学啦，天父啊！ 咁啊，好多人就学天父啊！ 后来这个牧师说：哎，贾牧师，我问你一个，你那个门徒怎么祷告都是这样？ 咁啊，佢问咧，搞呢个牧师咧就 系，教会好多人都学他啦。 咁啊，教会都好多人都去学佢。 觉得人家很属灵， 佢好属灵嘅。 贾牧师就笑，他说我牙齿不好，口水流出来。 咁啊，呢个贾牧师就话咧，我个牙齿唔好啊，所以啲口水流出嚟，所以时时都要。 就隔一段就要吸一下。 咁佢就会咁啊。 结果他培养好多门徒都是这么祷告的。 咁嘅其实佢好多门徒都系咁样祷告。 模仿，我们边上无论是属灵的孩子，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会模仿我们一些东西。 无论系属灵嘅孩子或者我哋嘅孩子咧，佢都系会模仿我哋嘅。 不要轻忽我们在孩子活在面前，哪怕是祷告的口气和爱神的表情。 咁啊，唔好轻看我哋即系响祈祷嗰个嘅口气啊，同埋嘅动作。 我在右边这里看到一个照片，是一个爸爸在散步的时候，他不小心这样做，被孩子看见，孩子也这么走。 咁啊，佢喺网上咧就揾到呢张图画，爸爸咧翘埋只手喺后面行咧，个仔咧亦都喺度翘埋只手喺度行。 在国语堂，我们社区边上就有一个爸爸走路，那个国语堂一个弟兄，他的孩子跟着他儿子也是这样走路的。 咁啊，喺国语堂咧有个弟兄咧，佢咁啊行路，佢嘅儿子咧，个仔都系咁样行路。 不知不觉，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模仿了我们。 不知不觉咁咧，唔知点样咧，就系模仿到嘅。 孩子在婴孩期很容易用模仿来学习的。 咁佢哋系不停咁样去模仿去学习嘅。 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活在孩子面前。 我哋要好小心，我哋活喺孩子嘅面前。 全身心的爱神，刚提到。 我哋讲到全身心嘅爱神。 那个尼采是非常不喜欢我们信仰的。 尼采咧系非常之唔喜欢我哋嘅信仰嘅。 但是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他讲过一句说话。 他说父亲所保持沉默的。儿子把他说出来的。 他说父亲所保持沉默的，他的儿子就会说出来的。 就是可能在家里父亲把他事情掩盖起来，被孩子把他说出去。 有些就是好像父亲在家里有些事隐瞒出来的，隐瞒住的，但是儿子就会说出来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如果一个爸爸讨债的人来，就告诉他说，孩子告诉下去说爸爸不在。 咁好明顯有一個例子就係、是、咧，有人嚟揾佢爸爸，咁佢爸爸就叫個仔咧，就話俾佢知，我唔喺度。 結果人家來的孩子門打開說，我爸爸說他不在。 咁佢打開道門嘅時候咧，個仔咧打開道門嘅時候咧，就同佢講，我爸爸話俾我知咧，話俾你知叫我話俾你知佢唔喺度。 孩子就是這樣把我們都說出去的。 咁細路仔咧就將我哋所講隱瞞嘅嘢都講曬出去。 所以當我們没有敬虔爱主，去告诉孩子要敬虔爱主，但是主日就是起不来崇拜。 咁啊，如果我哋唔敬虔爱主，话俾细路仔知我哋要敬虔爱主嘅话咧，咁 起不来崇拜， 就系起不嚟，就嚟唔到崇拜。 我们对主的话语有没有渴慕？ 我哋对神嘅话语有冇渴慕？ 我们的孩子是用眼睛来看我们的价值的。 我哋用细路仔系用佢眼睛嚟睇我哋嘅价值。 孩子不多用耳朵听我们教训他的话。 他们不多用他的耳朵来听我们的教训， 他是看我们怎么活的， 他看我们怎样去活出来的， 活在孩子面前， 我们在小孩的面前。 第三方面，我们自己敬畏神也要铭记神的话语。 我们呢第三方面要铭记神的话语。 刚才第七节这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语要记在心上。 一个爱神的人，他一定会铭记神自己的话语的。 一个爱神的人一定会铭记神的话语。 我不知道你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把别人的情书，对女朋友男朋友的情书多看几遍。 咁我不知道你们拍拖的时候有没有将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的情书多看几遍几次。 我家里有一个家宝， 我屋企里面有一个家宝， 就是写的情书， 就是写的情书。 我看看那些心里就很高兴， 我睇睇咧，我就心里就好高兴啦。 我们家如果着火的话，就是那本书一定要拿的。 如果屋企咧火烛嘅时候咧，嗰本嗰啲嘢咧，我哋一定会拎走嘅。 以前我写信给师母，那时候谈恋爱，他就会多看几遍，看不太懂，还问一下他爸爸。 咁我写信俾师母嘅时候，师母就会睇多几次，唔睇唔明咧，就问下佢爸爸。 然后他跟他爸爸说：，哎，爸爸，我怎么想说的话都被他写出来的呢？ 喂，点解我想讲嘅嘢咧，都俾佢写咗出嚟咧？ 我不知道那个信是不是岳父替他写的。 我不知道那个信是不是他的岳父帮他写的。 但是起码很注意，我们都很认真看对方所写的东西。 我们知道的就是都会很认真地看对方所写的东西。 我们说我们很爱主却不喜欢他的话语，弟兄姐妹，这是自欺。 我们一说我们很爱你，但不去看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是自欺的。 所以当我们要教导孩子之前，或者属灵的孩子之前，我们自己要铭记神自己的话语。 当我们去教导孩子之前呢，我们是要铭记神的话语。 以色列民族以默想神的话，以默记神的话为甘甜，成为他民族的一个骨髓里面的精神。 以色列民族是要以默想这个神的话语，是他一个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东 西。常常默想主的话，当我们默想主的话的时候，孩子看见我们了，就可以甚至效仿模仿我们。 当我们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小孩看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也会模仿我们。 第二个法则，我们不但自己活在神面前，我们也要去教导我们的儿女。 第二个法则呢，就是呢，不单止活在神里面，我们容易去教导我们的儿女。 我感谢神，我们教会儿童事工、阿瓦纳事工、VBS 做得非常好。 我哋都感謝我哋教會，我哋嘅VBS 我哋嘅阿瓦納嘅事工都做得好好。 我常常鼓勵我們的兒童部的同工說：，你看，我們去餐館都會挑一兩樣好菜，對吧？去一個餐館不可能吃所有的菜，一兩樣好菜的。 我哋常常同呢個兒童嘅事工嘅同工講：，你去到餐館嘅時候咧，你唔可以，你只有叫一兩樣嘅好菜，你唔可以全部都要都叫嘅。 我不知道粵語堂好，國語堂有一些新朋友來，是因為我們兒童事工呢，這是好菜。 我不知道廣東堂，但是國語堂他覺得這個兒童事工是一個好的菜。 我以前有些人以為你喜歡聽我講道來的。 我們以為有些以前的人喜歡聽我講道，所以來的。 因為我講道講短一點他都很開心，但是孩子送來也很開心。 我們的講道講短一點他們就很開心的。 因為我把這兩件合在一起的時候，你講道短一點，孩子又照顧得好，這樣的話就更開心。 當我們講道講短一點，小孩子我照顧得好的時候，他們更加開心。 我才明白過來，原來他們是喜歡我們這邊的兒童的節目的。 原來我現在才知道他們是喜歡我們教會的兒童事工。 像 VBS 一華，我們也要鼓勵更多人來參與 Decoration， 來下個禮拜來幫助我們孩子，幫助社區。 我哋咧嚟緊嘅 VBS 咧嘅嘢嘅，我哋需要好多嘅人嚟幫手我哋嘅佈置啊。咁我哋希望可以多啲人嚟幫手嘅時候咧，下禮拜我哋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千萬不要把孩子托付給教會來教導。 但係千祈唔好將細路仔托付響俾教會嚟到去教導。 圣经教导我们要自己父母自己要教导自己的孩子。 对，圣经话俾我知，我哋父母要自己去教训、教导我哋嘅儿女。 教会是协助属灵的父母来帮助自己的孩子。 教会系协助属灵嘅父母嚟到去教导呢个孩子。 不是代替，不是代替， 唔系代替。 神把儿女是交托给父母，不是交托给教会。 神系把儿女交俾父母，唔系交俾教会。 我们教导什么呢？ 我们教导什么呢？ 我们要将神的律例典章、神的法则要教导我们的儿女。 我们要将我们神的律例典章和法则教导我们的儿女。 你要看《生命记》里面不断的摩西是一位年老的一位族长，不断的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循神的诫命法则。 因为在《生命记》里面不停的这些长老是教吩咐他们去教导儿女， 而且这些法则是对你们自己可以活得长久，也可以蒙神的祝福。 这个法则也是你可以令自己活得长久和蒙神的祝福。 将神自己的大能的作为，像他们出埃及这些大能的作为，上帝的救恩跟我们的儿女传讲。 我们将这个神的大能和出埃及记的这个的救恩来到去和我们的儿女去传讲。 特别讲到神的大能的作为的时候，你也可以结合自己的生命被上帝改变，神也孩子也看得见，跟孩子讲。 特别是讲到神呢个大能的时候，他可以感动我们的鼓励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同埋孩子细路仔都见到我们的。 像我的爸爸以前他是拜观音菩萨的。 好像我爸爸以前是拜观音菩萨的。 我听别人讲他过去脾气很火爆的。 咁他以前呢个脾气是很火爆的。 而且喜欢打抱不平。 他很喜欢抱不平的。 结果信了耶稣以后他变成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结果信了耶稣之后他变成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哦，我有一次看见一个小朋友在后面啪打在他头打一下。 咁啊，有一次见到佢一个细路仔喺佢个头度啪一声打。 哇！那时候过去那个孩子就不得了了。 因为过去嘅时候咧，呢个细路仔就唔得了啦。 我爸爸回头看一下他，用温柔眼睛看见那个男孩子。 咁啊，我爸爸就回头咧，好用温柔眼睛眼睛嚟睇下呢个细路仔。 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我爸爸变成很温柔的人啦。 我出世嘅时候咧，我爸爸已经成为一个温柔嘅人。 所以我的名字从来没改过，就是圣经上来的。 咁我个名咧就系喺圣经嗰度嚟嘅。 所以我的爸爸跟我讲，他耶稣基督救恩在一个人生命里面的改变，我就在他身上看见了。 我哋嘅佢爸爸讲嘅系响一个救恩响佢响一个人身上边嘅改变。 新约里面以弗所书里面也说，要将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导我们的孩子。 我哋要将神嘅救恩嚟到教导我嘅儿女。 我们可以当然把世界许多智慧告诉孩子是没问题的， 我们可以将世界上的智慧来教导我儿女是没问题的。 但是主吩咐要将他的教训和警戒教 导我们的孩子，主吩咐要将他的教训来教导儿女。 非常重要的是也告诉我们孩子，不只是我们培养淑女绅士这样的孩子，我们不只是培养绅士淑女， 我们不是培养绅士淑女，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人的罪性， 我们要孩子知道人的罪性。 那这些法则里面罪性特别父亲自己要很谦卑告诉孩子，爸爸也是罪人。 我们这个罪性我们特别是父亲的时候，我们要很谦卑地告诉小孩子我们都有罪。 如果孩子只是看见我们很凶的像警察一样来教导孩子罪性，孩子不太容易进去。 我们好像很凶恶好像警察来教导小孩子的罪性，这个是不行的。 父亲教导儿女最好的用自己的罪性，因为你活在孩子面前，你就认错认罪悔改。 咁我哋做父为父亲嘅话，最好嘅咧就系响活出响孩子嘅面前咧，就系自己有罪亦都去认错。 父母愿意谦卑认罪悔改，孩子会受到极大的益处。 咁啊，如果父母系谦卑悔改嘅时候咧，这个细路仔都会得到好大嘅益处。 要如何教导？ 要点样去教导咧？ 这地方圣经说要殷勤教训。 这个圣经要讲是讲到要殷勤的教导。 英文翻译得非常好，用 impress。 英文翻译得很好，是叫 impress。 就把它印到你的脑海里面去。 它是将你是印在你的上面的。 殷勤就是你把它常常的讲，但是不是唠叨，不是唠叨。 是要常常的去讲，但不是啰嗦。 常常讲，找机会随时随处的讲。 咁找机会随时随刻的去传。 这地方说，无论你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各位讲，坐向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来都要讲论。 随处随地的道， 随时随地的教导。 而且说，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亦都要为系绑响手上边为记号，戴响额上边为经文，又要写响你个房屋嘅门框上边，并同埋你嘅城门嘅上边。 记在手上，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引导我们的一切的行为。 咁啊，佢写响嘅手上边咧，就系咧神呢个话语系引导我哋嘅行为。 戴在头上、额上，是指引导我们生命的方向。 咁啊，戴响额头上边咧，就系引导我哋嘅生命嘅方向。 房屋的门框上，是让神的话语规范引导你的家庭。 咁啊，摆响呢个房屋嘅门框上边咧，系用嚟引导我哋嘅家庭。 你的城门上是引导你的社区和你的政府。 咁摆响咧城门上边咧，系引导你嘅社区同埋你嘅政府。 我们要常常跟孩子谈论神自己的法则，以及神的道在我们身上的功效。 我哋要时时去同呢个细路仔讲呢个神嘅法则，同埋我哋自己嘅身上 功效。 功效 最好的门徒训练是活在他们面前。 最好嘅门徒训练就系活响佢嘅前面。 主耶稣看见门徒跟他的时候说：你们来住，跟他一起同住。 咁耶稣咧，佢哋都系叫啲门徒同佢一齐嚟去住。 今天我们很多人，特别做父亲的，常常因为工作出差，我们好像缺席了，在孩子教导上，我们常常不在场。 我哋时好多父亲咧，时时都要出差啊，响呢个教导细路仔嘅时候咧，时时好似好缺乏。 但是我们要看见父亲属灵的父亲在孩子在你门徒生命中间的影响力。 我哋咧要父亲咧响呢个细路仔嘅门徒训练上面咧系一个好重要嘅。 如果孩子看不见我们的近前的生命的时候，他很难去慢慢成长出来属灵的品格来。 咁如果睇唔到我哋近前嘅生命嘅时候咧，呢个细路仔咧就好难咧去成长起来。 我们礼拜天早晨吃饭的时候，像今天早晨，师母都会跟孩子说：“孩子啊，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啊？” 咁啊，呢个佢哋之后都食早餐嘅时候，佢都会师母就问你点解啲问细路仔点解你要去教会啊？ 我们都是会指望他回答说：“我们去教会敬拜神。” 我哋都会讲系去教会敬拜神。 所以敬拜神要不要带手机啊？ 敬拜神要唔要带手机啊？ 师母不会命令他，就会说：“带手机会不会影响你专心敬拜神啊？” 咁啊，师母都会讲话你嘅带手机会唔会影响你敬拜神啊？ 会的， 会嘅。 有一次我看见儿子在那里跟一圈青少年坐在那里一圈看手机都不说话，他们。 咁啊，我哋亦都见到啲细路仔成圈咁坐喺度咧，喺度玩手机咧。 我们就跟孩子说：“孩子啊，你们在 fellowship 吗？” 佢问啊：“你哋系咪喺度呢个团契啊？” 团契怎么能不说话呢？ 点解团契系唔讲嘢嘅咧？ 你们有没有用 text messaging 互相说话呢？ 你有没有用这个手机来去讲嘢呢？ 哎呦，坐在一起这样 text 对方。 那么坐在一起呢，就去大家用手机来去传讯息。 我们就会引导说，手机是很让你方便的，对吧？ 手机是可以让我们去方便。 你在对面说话方便还是发 text 方便呢？ 你在对面呢讲嘢方便啊，定系发呢个信息方便呢？ 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引导他，让他发现他们做事情上的荒谬性。 我哋要引导佢咧，叫佢哋咧喺做事情上边咧系 荒谬， 荒谬 absurd， 荒谬， 荒谬嘅，去做呢啲咁嘅嘢系荒谬嘅。 那孩子自己发现这样做对敬拜是不好的。 咁佢哋发觉咧呢咁样做咧，佢对敬拜咧系唔好嘅。 有一次违反了，被罚了一个月不能带手机。 有啲咧被罚咧一个月咧唔可以带手机。 这些都是慢慢引导他。叫他知道去教会敬拜神，要专注在神身上。 我哋要引导佢哋，要佢知道咧，我哋嚟到教会咧系敬拜我哋嘅神。 我们从来不告诉孩子，你是牧师的孩子应该怎样做，从来不这样说。 我哋从来都唔会讲话你系牧师嘅孩子，啊个细路仔你要点样点样点样做。 因为牧师的孩子已经在许多人的眼光之下了。 咁啊，因为牧师嘅细路仔咧，就已经响好多人嘅眼光之下。 我们是告诉他，你是上帝的儿女，在教会里要敬拜神，要服侍神的儿女。 我哋要讲咧，佢哋系神嘅儿女，我哋嚟到教会咧系要敬拜神。 免得以后他遇到苦读都是因为爸爸做牧师，他才遇到这么多麻烦。 咁啊，唔系因为咧佢爸爸做牧师，所以咧先至有咁多嘅麻烦。 他是神的儿女，他就应当这样敬畏神。 咁咧，佢系神嘅儿女，佢就应当咁样样去敬拜神。 刚才提到。我们活在孩子面前要有榜样。 我哋啱啱讲到活在孩子嘅面前要有榜样。 身教胜于言传。 跟身教胜于言传。 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活在孩子面前矛盾了， 我哋响有时做呢一啲嘢咧，响细路仔嘅面前咧有矛盾嘅。 我们言行不一， 我哋言行 不一致。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认错。 呢个时候咧最好嘅方法咧就去认错， 在神面前悔改，在孩子面前也认错。 对，响神嘅面前悔改，响孩子嘅面前认错。 中国父亲一般不认错的。 呢个 中国的父亲， 中国嘅父亲系唔会认错嘅。 但是基督徒父亲做错了。一旦在孩子面前，在神面前悔改，在人孩子面前也要认错。 我哋做属灵嘅父亲咧，我哋咧做错咗嘅，要响细路仔嘅面前认错。 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孩子两个说话很大声。 有啲细路仔食饭嘅时候咧，讲嘢好大声。 我几乎用更大的声音告诉他小点声说话。 咁我系咪要用更大声嘅声音咧，就话佢先唔可以咁大就讲嘢啦？ 我的表情、口气都把孩子吓一跳。 咁佢嘅口气啊、表情啊，都俾佢哋吓咗一跳。 过一下我就知道我里面生气了。 我知道我哋生气，即系嬲啊！ 但是怎么办呢？ 我哋点算呢？ 孩子很大声， 孩子啲细路仔好大声， 我更大声， 我再大声啲， 而且我告诉他要小声。 我要话俾佢知要细声啲。 弟兄姊妹意识到这个地方有没有矛盾呢？ 我哋有冇矛盾呢？ 你要很大声告诉孩子要小声， 你好大声咁去话俾佢知要细声啲。 最后我意识到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就也很难过了， 亦都好难过啦。 但是我就跟孩子麻烦道歉， 我又 道歉 道歉，我哋要道歉。 我知道我刚才里面翻怒了， 我知道我啱啱喺里面我嬲啊，生气啦。 我跟孩子说，爸爸， 我同细路仔讲， 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对不起，对不住啦。 刚才爸爸让你小声，结果用很大声的告诉你。 我爸爸啱啱叫你细声啲，但系咧又好大声咁叫你。 请问，如果一个父亲都是用很大声告诉孩子要小声说话，这个孩子将来这些孩子会不会小声说话？ 如果爸爸好大声咁叫细路仔细声啲讲嘢，你嗰个细路仔会唔会好细声咁讲嘢呢？ 这个叫言行不一。 呢个就系言行不一致。 有一个人叫 Sherry， Sherry Anthony。 有一个人叫做 Sherry Anthony， 他写一本书是走进孩子的心灵，做孩子的心灵的导师。 咁佢写咗本书系佢做呢个孩子心里嘅导师。 这个人他父亲是非常 dysfunctional， 非常破碎的家庭里面出来的。 佢系一个响个破碎嘅家庭里面出嚟嘅。 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个父亲会经常会很小的刺激就会发怒，发很大的怒气。 因为佢响一个破碎嘅家庭出嚟嘅时候咧，佢爸爸又好容易就去。发脾气嘅。 有一次不知道孩子因为什么事情，他就把一碗豆就啪就砸在地上。 咁啊，如果佢有啲好小嘅事咧，佢就会啪一声掉咗啲嘢落地下。 但这个父亲是敬畏神的人。 呢个父亲系一个敬畏神嘅人。 但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他怒气控制不住。 因为佢原生家庭嘅问题咧，佢个怒气咧控制唔住。 结果这个孩子那时候才几岁，这个小女孩就马上就哭了，跑上去了。 咁啊，呢个细路女咧就咧，好快咁啊，就喊咧，就走咗上去。 到房间里面哭。 就喺房间里面哭。 这个爸爸后来就跟着进来了。 咁啊，呢个爸爸就跟住咧就进入去啦。 就在他边上告诉他。 就喺佢嘅面前话俾佢知。 他没有找一句说我的怒气是原生家庭引起的。 咁佢就同佢讲，我个愤怒咧系从我原生家庭嗰度嚟嘅。 他说：孩子啊，爸爸刚才做的事情，主耶稣不喜欢。 佢同啊个细路女啊。我爸爸刚刚做的事情是神不喜欢的， 也不荣耀神， 也都不会荣耀神的， 请你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父亲带着眼泪在神面前悔改，也在孩子面前认错。 爸爸是含着眼泪在神面前的悔改，也都 在女儿面前认错。 这样一个破碎的家庭出来的父亲，随时都可以发怒了，居然带出几个可爱的孩子来。 咁咧，佢一个响呢个破碎家庭出嚟嘅父亲咧，时时咁样发嬲嘅时候，佢居然亦都可以响呢个儿女嘅面前去。 所以弟兄们，不是因为我们完美了，我们才可以影响我们的孩子。 唔系因为我哋完美，我先可以影响我哋嘅孩子。 但是因着我们对神的敬畏，把我们的破碎也不掩盖在我们的家人面前。 因为我哋对神嘅敬畏，我哋嘅破碎咧，亦都唔会可以 不掩盖、不隐藏， 不影响我哋去 authenticity 真实性。活在我们孩子面前， 我真实的活在孩子的面前， 包括我们的破碎，我们里面的软弱，在神面前悔改，也在孩子面前认错，一定会可以带领出敬虔的孩子来。 我们的破碎，我们的 可以带领出敬虔的孩子， 我们带出敬虔的 敬虔的孩子来， 孩子个细路仔， 没关系。 们最后哦，没有在上面。好，最后有一段话， 最后一段的话， 在十九世纪有一位喜剧的作家叫 Josh Billings， 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咁一个作家咧叫做比令斯咧，佢讲呢句嘅说话。 他说 ：To bring out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travel the way yourself。 佢要带领一个孩子走当走嘅路嘅，你自己就要走呢一条嘅路。 不用讲中文啦。圣经上说你要带领你的孩子走当行的路。 圣经里面话你要带领嘅孩子走当走嘅路， 使他一生到老都不偏离。 叫他一生到老都不偏离。 Josh Billings 说：“你要是想带出近前的孩子走当行的路，你自己就要走那条路。” 咁呢个比令斯就讲话：“你要带呢个细路仔走当走嘅路嘅话，你自己就要走呢条路嘅路。” 伊丽莎白女王家里许多近前的，一代一代很多近前的后代。 咁呢个伊丽莎白女王咧，佢有一代一代嘅近前嘅后裔。 有人问起他：“你们家族近前的秘诀在哪里？” 你屋企嘅敬虔嘅秘诀喺边度咧？ 他说很简单，我就像猴子一样学他的爸妈。 好简单，我就好似马骝咁样去学佢爸爸妈妈。 在父亲节的主日，我们不只是对父亲们、母亲们，也对属灵的父母栽培别人的弟兄姐妹。我们对做父母的、做属灵父母的， 对我哋对做父母嘅同做属灵嘅父母嘅。 我们自己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我们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用自己在神面前敬虔的心来用生命影响我们的儿女， 用我们自己生命的敬虔的生命来去用生命影响生命， 来影响我们属灵的儿女们， 我们是影响我们的儿女们。 在我们中间有许多这种榜样，我们感谢神， 我们在中间有很多这些榜样。 如果我们还在学习，正在学习做别人的父母或者属灵的父母，求主给我们力量。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学习怎么样做父母的，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 立志过敬虔的生活， 我们去过敬虔的生活， 也用生命来影响我们周遭， 也用生命来影响我们的周围，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是属灵的孩子， 你是我们的小孩子或者是我们属灵的小孩子。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托付教养儿女或者门徒造就是极其艰难的使命。主啊，当时我们深深的知道，当你使命托付给我们的时候，你也赐下够相应的资源、能力、忍耐和敏感。主啊，我们为我们中间特别弟兄们做父亲的或者属灵的父亲的，求主加添力量和心智。主啊，让我们立志活在主耶稣面前，活在神面前，立志做敬虔人。主啊，你也给我们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也给我们能力资源，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来，在配偶、在孩子面前，使我们的家可以有属灵的头，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把我们的孩子们带到神面前，让家家有敬畏孩子的父亲、敬畏神的父亲，来带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行在上帝喜悦的心意里面。主啊，我们也为有心智去栽培别人的弟兄姐妹做属灵父母了，神啊，你也给他们这样的心智去栽培别人的时候，也一样的自己有敬畏神的心，也愿敬畏神的生命，用生命来影响周围的生命。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许多时候软弱失败，达不到主你自己的要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在神面前，当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破碎、我们的局限、我们对你的冒犯，悔改在主面前，也不隐瞒在我们家人面前、孩子面前和所造就的门徒面前。主啊，让我们坦诚的生命在主面前被主悦纳，也能够真诚的生命去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谢谢主给我们这样话语的引导，帮助我们成为真诚谦卑的人，在主面前过敬虔的生活，也用生命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奉耶稣名求。